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六集，东树感觉被人摇晃着身体，醒了过来。成灾在他身边。 东树，东树，天亮了，该出发了。 东树站起身，他一直躺在会议室的地板上，小峰背靠墙壁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成灾从背囊中取出方形盒子和罐头，放在东树眼前，是曲奇形状的应急食品和乌龙茶。 哎，这是补充营养的，接下来会很需要体力。 虽然没有食欲，东树还是打开盒子吃了起来。食物不难吃，但很干，没有乌龙茶的话难以下咽。 以后就只能吃这样的东西了吧。 小峰仿佛心思相通般说道。 该有思想准备了，新鲜的食物都没有了，但我觉得罐头和袋装熟食之类的以后还是能吃上的。 看着窗外的成灾回过头来。 应急食品和可保存食品是有限度的，还是考虑的更长远为好。 更长远？ 我是说要找出保证食物稳定供应的方法。 有这样的方法吗？ 东树思索起来。 怎么着，吃完了熟食和方便面就束手待毙吗？ 那倒不至于。 东树吃完应急食品时门开了，户田有点尴尬地站在门外。小峰打招呼。 中午。对不起，给各位添了许多麻烦，是我不好。 嗯，睡好了吗？如果还没有合眼就稍微打个盹，我们等你。 不，没事，迷迷糊糊睡了两个小时，而且我也不想再耽搁大家了，天气也稍微好一点了，尽早出发为好。 的确，窗外亮起来了，也听不见雨声。 好， 成灾环顾三人， 出发。 四人出了会议室，走向楼梯，途中东树叫住户田。 户田先生，我昨晚说了失礼的话，非常抱歉。 他低头致歉。 唉，哪里，是我对不住你们，今后我会尽力配合。 走在前面的小峰也站住了，户田看着他。 啊，小峰也是，不用跟我太客气，没有什么上司和部下了。 小峰浮现出笑容，点了点头。 好，走吧。 成灾招呼大家，然而一出建筑物，四人都呆住了。大量泥水流淌在皲裂的道路上， 道路的排水系统不行了。 这样的话返回体育馆就很难了，而且我想庄武大概也很疲惫，再等等吧。 小峰对成灾说道。 没事，走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更担心的是体育馆的情况，那边男人少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下雨，对吧？看这模样不像要放晴的样子。 东树仰望天空，跟户田说的一样，雨是停了，但浓云依旧覆盖天空，暖暖的风吹来也让人觉得不对劲儿。 真的没问题吗？ 成灾向户田确认。 没事，别看我这样，我对自己的腿脚还是有自信的。 嗯，那咱们回去吧，大家先找一个能当拐杖的东西，要边探路边走，泥浆覆盖着路，看不清楚路况。 东树环顾四周，但没有看见能充当拐杖的东西。 哦，等我一下，有正好合适的东西。 户田说着返回楼内。很快他就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高尔夫球袋。 这种情况下他可是最没用的典型，不过我给他找到了用途。 每人拿着一根高尔夫球杆踏入泥水中。走出去没多久，大家就明白了，手上拿着根拐杖真是明智，因为泥水下时而有瓦砾，时而有凹陷，若一不留神踏上去，甚至有可能受重伤。 你哥哥真的很厉害。 走在东树身边的小峰说道。 他总是很冷静，也有行动力，对突发情况的判断力也很强，最重要的是他体贴别人的态度，这让我很佩服。老实说，我也认为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了，但我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，是考虑到恢复后的情况。 真不好意思啊。 东树默默听着，他已经习惯了别人赞扬成灾，甚至可以说已经听腻了。成灾停下脚步，招呼了一声： 停，走别的路吧，前面有危险。 东树来到成灾身边，向前望去，不禁愕然，道路发生了大面积坍塌，大量泥水灌入地面裂口，浊水横流。 真不觉得这是东京啊。 东京已经死了，如果死了的只是东京，那还算好。 四人绕过塌陷的路继续前进，在泥水中移动很是艰难，水流时而没至膝盖，每前进数十米四人便停下休息，这样多次重复后终于能看见体育馆了。这时距离出发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，体育馆周围也进了水，充满了污水的腥臭味。 这边这么严重？ 东树窥探体育馆里面，嘀咕道。地板的木条翘起，不少都折断了，看来进了水。 女士们去哪里了？ 小峰环顾四周，东树出了体育馆，向校舍走去。 喂！ 一声喊叫传来，东树抬头一看，是明日香在二楼窗户挥手。 在那边。 东树告诉成灾他们，四人走向校舍入口，但户田走到跟前却止步。 小峰，这校舍你怎么看？ 挺旧的，而且混凝土有龟裂，是最近地震的影响吧？ 看样子会有问题吗？ 小峰神色凝重地思考着。 情况不大好，虽然不知道龟裂是何时产生的，但昨夜的大雨使墙壁内部渗入很多水，钢筋应该已经生锈了。 有道理。 成灾神色严峻地点点头。进入校舍，内侧墙壁也有几道裂纹，还有渗水的地方。四人走上台阶，来到二层，明日香在写着二年三班的教室前等着。 看来你们都没事啊，太好了。 明日香打着招呼。 你们怎么样？怎么从体育馆转移了？ 啊，看到地板要进水，我们就赶紧搬到这里来了。但是，老婆婆受伤了。 老婆婆？是山西先生的太太吗？ 众人进入教室一看，桌子都推到了后面，山西春子躺在地板上铺的床垫上，远远就能看出她的脸色苍白。春子身旁是蔡蔡美和山西繁雄，白木荣美子抱着小宝宝永仁和美宝太一一起坐在稍远的椅子上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成灾问蔡蔡美。蔡蔡美向成灾投来悲伤的眼神。 逃出体育馆的时候，山西夫人摔倒撞到了头部，一直昏迷不醒。 啊，撞到头的什么地方？ 后脑，没有外伤，这样才让人担心。 你的意思是内部有损伤？ 嗯。 蔡蔡美点点头。 其实是不能动的，即使要移动也必须固定好，但当时实在来不及，所以由大家抱过来了。 东树也盯着春子的脸，像是有呼吸但一动不动。不懂医学的东树也能明白春子处于危险状态。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医院会怎么处理呢？ 首先当然是拍片子，确认伤情后再采取适当的治疗。现在这样子恐怕得动手术。 成灾眉头紧皱，嘟囔一声： 动手术？ 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蔡蔡梅只是护士，不可能做手术，但是不这样做，山西春子就没有恢复的希望。 哥，怎么办？ 东树看着成灾。成灾叹了一口气： 我其实想让大家前往首相官邸避难。 去首相官邸？ 对，我昨天去看了，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损坏，发电设备完好，还有食物储备，作为今后的生活据点是很合适的地方。 那我们怎么去？ 当然只能走路去。 这种情况之下吗？光是从户田他们公司回来都已经这么艰难了。 我们花时间一起努力，应该可以成功。 那山西夫人怎么办？用担架抬吗？ 成灾没有回答东树的问题，移开视线，脸上满是沉痛的神色。一瞬间东树明白了哥哥的想法。 丢下？你还算个人吗？ 不是丢下， 但是搬运是不可行的。 哼，还不是一样。这种状态下，如果我们丢下他不管，山西夫人就绝对没救了。 程灾转向蔡彩梅， 如果我们能把山西夫人带到首相官邸，他获救希望有多大？ 蔡彩梅低下头，默默地摇了摇头。东树瞪着程灾， 反正活不了，所以就丢下吗？怎么能这样？你忘记昨晚对我说的话了吗？不是要尊敬长辈吗？ 程灾锐利的目光转向东树， 你知道前往首相官邸的路吧？带大家过去。 那你怎么办？ 我留在这里守候到山西夫人咽气，既然不能治疗也不能手术，就只好这样了。 东树倒退一步，一时无言以对。 就我先生那可不行。 山西繁雄沉稳地说， 这样的事不能让你干，这是我该做的。 不，我明白您的心情，但绝不能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。 大家都留下呢。 说话的是明日香。 就这么办吧，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是一起熬过来的。 我也觉得这样好。 东树看着程灾，程灾咬着嘴唇陷入苦思。此时户田发言了， 我说几句好吧。我和小峰检查了这栋楼，结论是相当危险，如果再来大地震，我觉得他撑不住，可能会有倒塌的危险。 也就是说必须尽早转移。 听到程灾的提问，户田答道， 正是。 大叔，你别因为自己不想留下就在那挑刺儿好吗？ 明日香皱着眉头说道， 我不是挑刺儿，好歹我也有建筑师执照，这栋楼很危险。 在东树看来，户田并非信口胡说，程灾似乎也这么看，双眉深锁。山西繁雄欠起身，紧握着春子的右手，深情注视着老妻的脸， 手还温热着，也有呼吸，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。 他转向蔡彩梅， 你带着许多药品吧，全都是只能用于治疗的吗？ 蔡彩梅不解地问道， 什么意思？ 我是说有安乐死的药吗？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